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等英国团体，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和丹麦朝鲜友好协会近日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和声明，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举行旨在实施对朝鲜发展核打击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